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1934年10月1日这天一大早，从黄平县旧州镇内走出来一行人，这是伯父李和他的夫人，还有一位女仆，一位厨师，两个轿夫和两个挑行李的挑夫。伯父李和夫人是几天前到达旧州的，他们在旧州受到了当地教会海曼牧师一家的热情接待，现在他们要返回镇远教堂了。镇远是贵州历史最悠久的古镇，自秦昭王30年设县开始，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设县历史，其中有1300多年作为府道专属所在地。小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古就有欲居滇楚必占镇远，欲通云贵先守镇远之称，是湘楚中原西通滇黔至缅甸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的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明代建省后，镇远成为了黔东和黔东南地区政治、军事、文化、商业中心，城中有各省富商设立的会馆和戏楼，小城还是中国民族重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李鸿章、张之洞在洋务运动之初曾在这里创办股份制企业清溪铁厂，比著名的武汉汉阳钢厂还要早3年。现在镇远是管辖黔东南一带数十个县的专属所在地。与镇远相比，旧州不过是镇远管辖下的一个小镇，但却是贵州著名的历史名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旧州就是两个神秘古国之一的且兰国国都。元时置元帅府，明设黄平安抚司，清设黄平千户所，后改巡检司，民国后设置旧州分县。由于开化较早，旧州地灵人杰，英才辈出。明朝万历42年，籍贯顺天府的吴英元出任黄平知州，他的孙子晚明重臣、著名的抗清英雄史可法就出生在旧州。清咸丰同治年间，这一带曾是声势仅次于太平天国、捻军和云南大理义军的贵州义军控制的中心区域，全歼10000多湘军的黄飘大捷就发生在这里。参加过北伐后投入共产党，继而又到日本的文化名人郭沫若的外祖父杜卓章，清咸丰年间曾在旧州任知州。 当苗族义军攻陷旧州后，郭沫若的外祖父亲手杀死了郭沫若年仅4岁的四姨，然后在公堂上自尽。当时年仅1岁的郭沫若的母亲杜傲珍在奶妈的帮助下才得以幸存。旧州还是这一带水陆交通的交汇处和货运的集散地，镇内的五羊河清澈见底，绕镇而过，蜿蜒穿过崇山峻岭，流向下游的石柄、镇远、玉屏，经湖南的晃县、芷江县等县，最后汇入沅江，流向洞庭湖。离开了旧州，伯父李走在夫人露西乘坐的滑竿旁边，和滑竿内的露西兴高采烈地谈论着逗留旧州这几天的趣事。他们在旧州时曾参与了海曼牧师组织的洗礼活动。伯父李夫妇还在旧州街上向当地人传教，这些活动回想起来都是那样的有意义。出镇不久，一行人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前面有两条路，一条大路，一条小路，都可以通向他们的目的地镇远县城。而不同的是，小路难行，但路程要近一些，大路虽然平坦，但路程要远得多。一行人为此进行了争论。厨师认为小路路程要近得多，走小路可以节省很多时间，避免把过多的精力和时间消耗在路上。而其他人则认为小路是山路，行人稀少，可能会遇到军队和土匪，还是走大路要安全些。伯父李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大路小路都一样。伯父李这话等于没说，厨师和轿夫都知道伯父李根本不识路，于是都没有理睬他。最后双方经过一番争论，轿夫说不过厨师，一行人于是按照厨师的意见走上了小路。由于小路崎岖难行，露西只得下了滑竿，和大家一起步行。山间小路旁到处呈现出一种秋色特有的美景，小路旁的檐下生长着茂密的不知名的野草，它们泛着浓浓的绿色，看上去令人心旷神怡。远处的山坡上生长着大片的松树林，远远看去就像是一张巨大的绿色地毯。他们走着走着，小路旁边出现了一小片低洼地，洼地上一条小溪里清澈见底的溪水静静地流淌着，溪边的裸露青岩上长满了青苔，在小溪边的岩石缝里长着不知名的各种野花，清风吹过时，这些野花随风摇曳，构成了一幅美妙无比的图画。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李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一行人一直没有停下脚步。正午时分，大家才在路旁休息了一会儿，吃了一些干粮后，一行人又上路了。山路依然难行。下午时分，大家走上一处小山坡顶时，看到山下有个小村庄，于是伯父李决定今天就在小村庄里住下来。就在这时，从旁边的树林中突然冲出来一群持枪的年轻人，他们截住了伯父里一行人的去路。露西急忙拦住最前面的一个男子，不要开枪，不要开枪。伯父里见最前面的这位男子手里挥动着一把手枪，看上去是个头领的人，于是连忙对他说，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不知是持枪人听不懂伯父里的西式中国话，还是其他原因， 他没有回答伯父林，但是把手里的枪放下了。伯父林听他们说着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口音，身上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有当地农民的对襟式衣服，有灰色的长袍，有的人还穿着沾满了血污的旧军装。他们头上戴的帽子也各不相同，有毡帽，有如同西方比赛时骑士所戴的帽子，还有一种灰色的带角的帽子。伯父里马上猜想他们一定是拦路抢劫的土匪，因为伯父里曾经被土匪抓住过。伯父里正想对露西说什么，旁边那个持枪人一下子把他打倒在地。厨师和轿夫都吓坏了，谁都不敢上前和这些持枪的人说话。伯父里在妻子的搀扶下爬了起来，他想，这些究竟是什么人呢？正当伯父里猜测的时候，持手枪的头领人大声地告诫伯父里， 你们不要怕，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共产主义者，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只要你们听我们的话，你们就不会有任何危险的。 听完他说的这番话，伯父里这才恍然大悟。前些时候他曾经听说过，江西那边共产党红军正被国民党围剿，这些人肯定是被国民党从江西那边追赶过来的红军。这些人不再和伯父里等人说话，他们押着伯父里一行人下了山。伯父里被捆了起来，露西依然坐在轿子里，其他人跟在后面。在山下的小村庄里，到处是和他们一样穿着各种服装、背着枪的军人。他们把伯父里一行人带到了一间马棚中，然后为伯父里松了绑，把刚才从他身上搜到的东西全部退还给了他们，就连伯父里身上几个不值钱的银饺子也还给了他。伯父里和妻子对视了一眼，对这些人不要东西的举动表示不解。不大一会儿，一个红军战士把伯父里带到了一间屋子里。伯父里进屋后，一眼就看到了屋内中央的小桌前坐着一个人。伯父里见到的这个人，正是整个红六军团中大名鼎鼎的政治部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吴德峰。吴德峰1896年出生于湖北保康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祖父曾是晚清四品通奉谏议大夫，辛亥革命前夕当过湖北省临时议会议员，其父辈曾留学日本，在辛亥革命时期分别官至少将和中将。1914年18岁的吴德峰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此时的校监是董必武，高年级学长中有陈潭秋。1924年吴德峰在董必武和陈潭秋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28岁的吴德峰出任中共武汉军委书记。次年，吴德峰又根据党组织指示，以公开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并经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推荐，担任了武汉国民政府公安局长。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担任了中共河南军委书记，后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任中央交通局局长。1931年到达中央苏区，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次年又任湘赣军区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后来又兼任了红六军团政治部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吴德峰扫了伯父里一眼，然后厉声对他道， 据我们所知，你是帝国主义派到中国的间谍，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你们打着到中国传教的旗号，目的是为了掩盖你们的真实身份和动机。 啊，长官，你说错了。 伯父里小心地回答道， 我根本不是什么帝国主义派到中国来的间谍，我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基督教传教士， 我来到中国的目的是为上帝服务的。 听伯父里这样说，刚才还板着面孔的吴德峰忍不住笑了起来。他换了另一副口吻对伯父里道，谁是你的上帝啊？就是把你送到我们手里的那个上帝吗？ 听到吴德峰如此亵渎上帝，伯父里内心愤怒极了，但他不敢表露出来，他只是在口头上反驳道， 不，上帝是伟大的，他要我来告诉你们，上帝无处不在。 吴德峰有些不耐烦了，他收起了笑容，对伯父里说，别再说你的上帝了，还是赶快写信告诉你们的有关方面，让他们拿钱来赎你们。 红军战士给伯父里送来了纸和笔，在吴德峰的要求下，伯父里分别给瑞士驻中国总领事、贵州基督教会负责人杰克·鲁宾逊和伯父里所在的镇远教会各写了一封信。 你告诉他们，你们已经落到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的手中，要想把你赎出去，必须给我们送来10万元赎金。 啪的一声，伯父里吓得把手中的笔掉在了地上。10万元，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啊。10万，不可能啊。 你没听错，我说的是每人10万，你们夫妇两人共是20万。 吴德峰根本不理睬伯父里的惊讶，他告诉伯父里， 你必须这样写，少1元钱我们都不会同意的。 听到是每人10万而不是2人10万，伯父里简直要晕过去了，然而他只能照写。这时一个年轻的女红军走了进来，伯父里看了看她，只见她20多岁，身材不高，但显得壮实，头上戴着一顶灰色军帽，齐耳短发，身上的军装显得干净合体，整个人看上去英姿勃发，极为干练。伯父里看到他的第一眼就对这位女红军产生了很好的印象，他走到吴德峰面前和他说了一通话，从他们两人亲密的谈话和口气中，伯父里猜想两人说不定是一对夫妻。伯父里猜得没错，这个女红军叫戚元德，正是吴德峰的妻子。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戚元德1905年出生在武汉，原姓张，因自幼由姑父戚氏养大，遂改姓戚。1921年，16岁的戚元德考入湖北女师，192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丈夫吴德峰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4月，中共政治局委员、著名的红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叛变时，正巧中央从上海派往武汉工作的一批工作人员已先行乘船出发，戚元德化妆成贵妇人，紧急乘飞机先期赶到九江，将这批同志拦回了上海，避免了这些同志被捕。1933年，戚元德到了苏区，任湘赣苏区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戚元德和吴德峰说了几句话，然后转过身来看了看伯父里。伯父里见这位女红军面相和蔼，于是便抓个机会向她开口道：“ 我的妻子身体不好，她曾经小产过，让她跟随你们一道行军，她会受不了的。”你看你们能不能给他一些照顾，譬如…… 戚元德打断了伯父里的话， 我和你的妻子一样，也是个女人，我们能做到的他也一定能做到。 你不必担心，时间长了他会慢慢适应的。 伯父里转而向他说起了基督教义，说起了自己对基督教的忠诚。齐元德对他说道， 你不要再说了，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不是基督教徒，你们的信仰在我们看来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儿，是封建迷信的思想，和帝国主义一样，是我们一定要打倒的东西。 按照红六军团的内部规定，在红六军团西征过程中，凡在战争中抓获的俘虏，尤其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和电台技术人员，以及沿途拘押的土豪劣绅，包括红军内部的犯罪分子，都交由军团政治保卫局负责看押和审理。 对于伯父李夫妇这样特殊的人物，保卫局局长吴德峰自然把他们列入了最重要的监管保护之列。 伯父李直接由军团政治保卫局的同志负责，具体负责看管他们的是一位叫做小红军的红军小战士。但对于伯父李的妻子 Lucy， 这就不太好办了。由于政治保卫局中没有女同志，红六军团中女同志也不多，一时抽不出合适的人选来，最后只好由吴德峰的妻子戚元德负责参与监管。 由于不知道吴德峰和他妻子戚元德的具体职务和名字，伯父李称吴德峰为法官，称戚元德为法官的妻子。 伯父李被押回关押他们的地方，他和妻子、女仆、厨师、两个轿夫和两个挑夫全被关在一起。 伯父李心情坏透了，他早早地倒头睡去。 由于没有床，伯父李只得睡在滑杆上。 Lucy 受到了照顾，得到了一张用木板拼成的狭小床，其他人则只能席地而睡。 让伯父李惊讶不已的是，负责看守他们的小红军也是和他的仆人轿夫们一样席地而睡的，而其他的红军战士竟然睡在屋外的空地上。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